以后六爷这边的活就给乔家了，他今天过来就是认个脸熟。 暴风把枪放在桌子上，抽出两张纸擦了擦手。乔家能明显感觉到所有人集中在他身上的视线，他抖了一下，竟然连一个笑脸都挤不出来。事情发展得太快，他根本没有时间去反应。一直等到其他人陆陆续续的都走了，暴风走到他的旁边，拍了一下他的肩膀。乔家都觉得自己的脑子发木。 乔家，得罪我，背叛我，都是一个下场。 这是暴风最后留给他的话，然后李岩跟在后面笑了一下，两个人跟乔家擦肩而过。整个屋子就剩下乔家和六爷的尸体。乔家不是没有见过死人，当初跟着老大出去砍人找麻烦的时候，也见过被砍得剁胳膊断腿，没等送到医院就没救了的。但是那种感觉不太一样，或许是因为小混混杀人，多数是一时激愤或者失去理智下重了手，不像暴风这样一枪了结一个，他是真的不怕杀人。从四合院出来，他看着黑漆漆的胡同，就觉得身上透着一股冷。暴风今天把他叫过来是来警告他的。他搬家原本就没打算真的避得了谁，毕竟无论是郭林还是暴风，要找他其实轻而易举。搬家说白了就是为了表个态，这些事儿他不想掺和，也无意掺和。无论是对郭林还是对暴风，他都应付得有点够了。郭林懂了，所以这么多天郭林没再联系他，但是显然暴风却没那么好对付。乔家这是被赶上山头了，这位置无论他坐不坐，结果都没什么区别。 真他妈的！ 看着自己身上这片血，乔家擦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，满心都是茫然。因为心里头烦，乔家这一路几乎都是走着的。等走到有点累了，他才反应过来拦了一辆车，到了楼下却不想上去，随便找了块地方坐下。他望着旁边的街灯，就抽着烟发呆，觉得自己身边这一圈圈的人和事儿，就没有一件是省心的，偏偏他连个说的人都没有。叹口气，乔家连身上这件血衣都懒得换，就这么一路穿着回来了。不过或许是夜里天暗，这年头奇葩的衣服五花八门，也真的没人觉得他有问题。半包烟总共也没抽多久，乔家最后揉了揉空的烟盒，无力地扔到一边，靠着灯柱闭上眼睛。 大晚上不回家，你这是沉思呢还是反思呢？ 突然听到的人声带着几分调侃，乔家猛地睁开眼，就看见灯下面逆光站着一个人。 真是见了鬼了， 为什么每一次他在几乎走投无路的时候碰见的都是这个人呢？ 郭林。 乔家看着逆光站着的郭林，自嘲地掀起嘴角。 我现在看见你，内心都忍不住咆哮，怎么又是你？ 你走运呗。 郭林走出阴影，干脆坐在乔家的旁边。 干嘛这么要死不活的？被人欺负了？ 我要说是，警官，你为我报仇吧。 或许是真的累了，乔家竟然有心情跟郭林开这种不痛不痒的玩笑。他靠在灯柱上歪着头，那些有的没的都被他抛在了脑后。几天不见，自己这半身的血满脸憔悴，对面这个警察却没有任何变化，还是那么精神奕奕的，眼底永远罩着一层盘算，似乎是一切都尽在掌握，也不知道是装出来的还是真那么有把握。乔家伸出手， 给根烟。 还抽？你干掉半包了吧你？ 你说实话，你是不是暗恋我呀？ 乔家接过郭林的烟，叼在嘴里，等着对方给他点火。 偷窥我那么久，干嘛不出来？ 你这一地烟头，看也看得出来。 郭林上去帮乔家点火，两个人的距离靠得很近。 乔家皱起眉抽了两口。 暴风刚找上我，你就上门了，别告诉我是巧合。 我收到消息说暴风要找你麻烦，所以说过来看看。 上去看过乔简了？ 嗯，他挺担心你的。 那天乔家的那通电话已经给了郭林预告，所以他搬家的事情郭林并不觉得很意外，新地址早就查到了，他却迟迟没动。当初跟乔家承诺过，只要黑狗的事情一完就放乔家自由，如今虽然不是彻底解决了，可他说过的话也不打算反悔。一直以来，无论是对着沈军还是对着耿伟，郭林从来不肯泄露乔家的线人身份，也是为了保全他这条退路。线人跟卧底不一样，明确目标解决了，卧底就可以恢复真正的身份，开始新的生活。线人的立场往往都是被动地游走在黑白之间，两边都捏着他的把柄，所以进退无路，最后的下场多数都是沉尸河底。一日是线人，往往到死都是线人。郭林不告诉其他人乔家是他的消息来源，就不会把乔家卷到其他的事情里，这样至少以后在警队这边不会有人抓着他不放。乔家抬起头看着没什么星星的夜空， 你看见我这德行，不问问发生了什么事儿？ 再憋下去，他怕郭林憋出病。坐在他旁边的警察笑了一下，从善如流。 那你怎么了？ 暴风把我拎过去，要我接六爷的位置。 六爷？葛六爷？ 那是什么人？ 乔家的记忆里，那就是个看起来稍微有些猥琐的老头子。郭林倒是把眉头皱了起来。 葛六以前是做走私生意的，后来做大了，渐渐也就插手了一些毒品买卖，我们一直都盯着他，不过因为葛六的门路有限，一直也都没有搞起来。不过暴风为什么要让你接葛六的班？难道…… 就算不看郭林的脸色，乔家也能从他的语气里推断出来，此刻对方的脸色不太好看。他闭上眼点了点头。 葛六死了， 到现在他脑子里还抹不掉暴风开枪时他眼前所目睹的一切。 死了？ 这消息让郭林很意外，他看着乔家的反应，心底有一股不祥的预感，话到嘴边却犹豫着不知道要不要问。葛六的死乔家八成脱不了干系，他身上的血迹如果是葛六的，那下手的人难道是乔家？如果真的是乔家，郭林拧紧眉头，两人之间有短时间莫名的呈现出一种紧张的僵持。乔家烟抽到一半，觉得郭林的反应不太对劲儿，看了他一眼才反应过来，他玩味的侧过身。 你以为葛六是我杀的？ 郭林没说话。 我没杀人。 一句话让气氛瞬间缓和下来，郭林等心里那口气呼出去了，才反应过来对于乔家这句话他竟然没怎么迟疑。两个人彼此看了片刻，乔家站起来走到郭林跟前。 我说，你想不想抓暴风啊？ 这是乔家第二次问郭林这个问题，后者仰着头不太舒服地看着乔家分不清楚深意的表情，沉默了一会儿，干脆利索地给了一个字， 想。 乔家也干脆直言不讳了。 但是你抓不到他，暴风这么多年没被抓不是侥幸，就算我现在告诉你葛六是他亲手杀的，你也一样拿他没辙。 不是他看不起郭林，敢当着他这个都不清楚什么来路的人面前杀人，暴风要不是有完全的准备不会这么铤而走险。乔家每次看见他浑身就起鸡皮疙瘩，那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寒意，想到要跟这种人作对他就发慌。